是想象一下，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那有一栋楼失火了，那摇摇欲坠啊，烈火熊熊的。那你认为，如果我们是大厦里的住户，我们会怎样做呢？东张西望吗？还是躺在被窝里舒适的在睡觉呢？那仿佛呢，这把火是不会烧到我们一样。所以今天很多人呢都抱着一种这样的幸免的态度，那觉得很多事情都不会临到自己的身上。那有一次我们在公众场所见证的时候，遇到一位妇人，那刚好我们的标题是和平安全何时实现，那刚好那时候呢是逢509马来西亚政权轮替的那段时期。那位妇女对我们说，和平实现了啊，已经实现了和平，因为政府轮替了嘛，他们认为新的政府可以让人享有和平的这段时期。所以这位妇女是不是抱着一种幸免的态度，那觉得今天世上的任何灾祸都不会临到自己身上？是的，今天世人是不是说明了世人的态度呢？其实在今天我们只要留意报章或者新闻的话，你会留意到今天的世界多灾多难，某种疾病可以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一场饥荒呢也让数以百计或千计的人丧生，一次的地震可以令成千上万的人丧命，还有无家可归，或者是一场战争呢，让许多无辜的人丧命。所以这些灾祸我们可以抱着一种幸免的态度，觉得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吗？我们不会有这种态度，对吗？其实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出呢，其实今天我们正生活在圣经里面预告的末后的时期，会发生这些事，而且会越来越多。圣经其实还预告还有一场更大的患难，所有人都不能幸免。在马太福音24:21就有论及这件事情，让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4:21说，因为到时必有大患难，这样的患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过，将来也绝不会再发生。所以圣经表明呢，会有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患难，那也表明呢，今天的世界正摇摇欲坠，列国呢也正走向灭亡。所以这和失火的大楼呢情形是一样的。所以既然灾祸已经要临到我们了，人已经走到世界的尽头了，所以我们应该关心什么呢？躺在被窝里睡觉吗？不是的，我们应该采取逃命或者保全生命的步骤。所以怎样保全生命呢？其实彼得后书就有告诉我们怎样我们在这样的关头里面保全生命。彼得后书3:10-11呢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翻开圣经看看一下，3:10-11这里说，不过耶和华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到时天在嘶嘶声中消逝，严肃要因极热而销毁，地和地上势力的都会暴露无遗。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你们该做怎么样的人呢？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有敬虔的行为。所以经文说呢，人遭受毁灭亦或是保全生命，在乎于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的态度。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毁灭的日子是上帝带来的，因此我们的行为态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就必须要符合上帝的标准，才得以逃过这场灾劫。所以呢，我们要怎样知道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仿佛我们有逃生的条件，仿佛有记号让我们可以保全生命一样。其实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要留意以西结呢，在以西结书里呢看到的一些意象。这个意象呢会让我们知道 耶和华对人的什么行为的看法，以及我们可以怎样采取逃生的步骤。所以以西结在异象里面呢，他进入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看见了什么呢？所以让我们来看翻开这节经文，以西结书八章五和六节。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一直看这个以西结书的预言。首先我们先看八章五和六节经文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请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竟看见坛门的北面，在入口的地方有一个惹起上帝义愤的偶像。他又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他们所行极可憎的事吗？以色列家在这里所行的，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可是你还要看见极可憎的事。是的，在还没有进入圣殿之前呢，以西结就在异象中看到圣殿的门口就有惹起上帝义愤的东西，所以很可能是一根柱子。这根柱子呢，代表假神巴利的妻子的一根柱，所以这导致以色列人呢对上帝不忠，违背他的诫命。这只是在外面而已。那当以西结进入圣殿的时候，看见什么呢？更加可憎的是，我们再继续看十到十二，第八章，以西结书八章十到十二经文说，我进去一看，只见四围墙上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走兽的形象，还有以色列家的一切如粪的偶像。站在这些偶像面前的有以色列家七十个长老，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他们当中。他们个人拿着烧香的火盘，烟火的香气直往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各在自己的内室里暗中拜偶像，你看见了吗？他们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开这个地。所以进到以色圣殿的里面的时候，以西结看到雕着偶像的墙壁，更可憎的是七十个以色列的长老还向着这些偶像烧香。犹太人呢，本来应该侍奉耶和华，对吗？但是呢，他们却仿佛看不见上帝一样，还以为在暗中做的事情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离开我们了吗？耶和华都不知道我在暗中做的事情。所以这样岂不是激起了耶和华的怒气吗？所以接下来呢，以西结其实除了到圣殿里呢，他也被领到内院和外院。那他又看见什么呢？那我们继续再看第十四和十六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朝北的门口，我看见有妇女坐在那里维塔莫斯神哀哭。他就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不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门厅和祭坛中间，亦有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朝着东面，向什么呢？太阳下拜。是的，他看见以色列的妇女们呢，公然的违背耶和华禁止人拜偶像的命令，维塔莫斯哀哭，甚至也看到二十五个以色列男子呢，在圣殿的内院崇拜太阳。所以我们知道，自古至今，耶和华都十分愤恨人崇拜偶像或者是受造物，但是犹太人竟然把源于异教的太阳的崇拜带进了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所以这种异教的崇拜呢，使到整座圣殿呢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采取逃生的步骤呢？没有，他们仿佛看不见上帝，或认为耶和华看不见他们。那么他们认为灾祸并不会临到他们身上，抱着这样一种幸免的态度。结果呢，以西结书七章三节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怎样的结局呢？请看七章三节，经文说：现在终结临到你了，我要发怒攻击你，按你的行径审判你，又照你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所以大部分犹太人呢，他们都没有理会上帝的看法，结果呢，这种可憎可恶的行为呢，事实上令耶路撒冷在公元前607年的时候遭受了毁灭。所以这是多么可悲的下场，对吗？因为他们并没有采取逃生的行动。其实这是以西结看到的异象，也意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的情况，但其实呢，也意是在几个世纪里面呢，基督教国他们也一直在仿效这些犹太人的叛道。这些基督教国呢，他们声称侍奉上帝，却同样的没有对耶和华做专一的效忠的崇拜。那例如他们的信徒呢，把十字架当作偶像来崇拜，所以变成了十字架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就仿佛以西结在进入圣殿之前呢，看到那一根柱一样的可憎，而激起耶和华的愤恨。而且呢，假基督教呢，他们也信奉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们认为呢，耶和华上帝只不过是三分之一的上帝，所以他们模糊了上帝的真正的地位，模糊了上帝的焦点，让人都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到底耶和华是上帝还是耶稣，混乱了。那此外呢，他们也崇拜宗教的遗物，例如钉死耶稣的钉子，裹着耶稣尸体的裹尸布，他们崇拜这些东西。甚至有些教会呢，他们声称呢找到了施洗约翰的骨头，所以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所以导致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想要去崇拜这些施洗约翰的骨头。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遗物啊，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甚至数以万件。为什么这些骨头啊，这些果实不会这么多件呢？其实也说不清楚，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不过他们却崇拜这些东西呢，取代了本来应该崇拜上帝的意义，是不是？那除此之外，这些教士们呢，也以政治良背为奸，他们投靠政治，也就等于他们不承认上帝的王国，这确实也激起了上帝的义愤，对吗？还有各教会呢，他们虽然没有实际的崇拜太阳，却犯了类似的罪，那就是我们最近靠近了这个十二月份呢，有什么日子是基督教会举行的？对，圣诞节，这是源于什么？太阳的崇拜，对不对？12月25号。所以他们犯了类似以色列人所犯下的罪过，耶和华上帝会怎样看他们呢？一样，以西结看到的异象就是在说明这些基督教会他们的行为是会激起上帝的义愤。所以上帝呢非常谴责这些恶行呢，就像他在以西结的日子谴责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8节呢，就鼓励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8节，这里说：你们跟不幸的人毫不相配，不要与他们同负一轭。正义跟不法有什么交情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交易呢？基督跟比列怎能和谐呢？忠信的跟不幸的怎能相合呢？上帝的殿跟偶像怎能一致呢？我们就是永活上帝的殿，上帝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当中行走，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和华说：所以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离开他们，不要接触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耶和华说的。所以经文提醒我们呢，要怎样从他们当中出来，对吗？不要接触这些啊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不洁净的东西耶和华是十分怨恨的，他非常生气人把洁净的东西跟不洁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是耶和华的看法，因为经文的最后一段话他说这是全能耶和华说的。所以再次的强调呢，耶和华不喜欢我们接触不洁净的崇拜或者是行为。所以在今天呢，真基督徒虽然不会实际的去崇拜偶像，但是我们却要留意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上帝所不悦的。我们也要防止呢一些其他类型的偶像崇拜。所以在今天呢，世人也虽然没有，有些真的是没有实际的崇拜，但是呢却追求科技啊，国与国之间也在制造杀伤力更强的武器啊，令人受害，也使到世界更多的污染。那也有一些人呢追求一些别的事物，例如追求金钱，追求物质享乐啊，娱乐，还有啊跟随一些运动的明星，把他们当作偶像等等。有一些人也相信进化论，也不愿相信人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些只是其中一些部分呢，表明今天人没有专一的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也是一种啊偶像的崇拜，一种另一种形式，是吗？所以大家是否有留意到，无论人们热衷于追求偶像的崇拜，亦或是其他类型的偶像崇拜，其实都模糊了我们侍奉上帝的焦点，让我们呢不能对耶和华做专一的啊效忠。所以我们要小心呢，以免步这些以色列人的后尘。所以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呢，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被毁灭，是吗？反之呢，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保持忠心和警醒，他们有上帝的看法，所以呢，他们采取了保全生命的步骤。所以我们也应该要仿效这些忠心的犹太人呢，怎样采取保全生命的步骤。所以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以西结的预言呢，有说明这一点。以西结书九章一到七节呢，就有谈及到这一批人。以西结书九章一到七节这里说，我听见他大声喊叫说，呼叫说，你们要惩治这座城的，上前来吧，个人手拿毁灭的武器。突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走来，个人手拿锤击的武器。他们当中又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他们进去站在铜坛旁边。以色列上帝荣耀本来在基路伯天使上面，现在从那里升起来到殿的门槛。上帝召唤那个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墨盒的人，耶和华对他说，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看见谁因城中一切可憎的事而叹息悲哀的，就在他的额上画一个记号。我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你们要跟着他走遍全城，下手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他们，也不要怜恤他们，不管老年人、少年人、处女、小孩或妇女，都要杀尽灭绝。但是请留意这里说，凡有记号的，你们却不可走近。所以你们要从我的圣所杀起。他们就先向殿前的长老下手，又对他们说，你们要污蔑这座圣殿，使被杀的人堆满院子，你们去吧。他们就去在城中呢下手击杀。所以另外一种情况了，是吗？在异象中呢，以西结呢见到七个人，一个是身穿细麻衣的书记，带着墨盒了，而其余的六个人呢就手拿武器，将七十个崇拜偶像的长老，为塔莫斯哀哭的妇女，以及二十五个崇拜太阳的人处决。 虽然这只是以西结看到的异象，但是不忠于上帝的人呢，也哦，刚才我们谈及到，他们也实际在公元前607年被毁灭，是不是？可见呢，这场判决呢，是表明了上帝对叛道的人所表现的愤怒。当然呢，这六个人不是指实际的六个人，而是耶和华在天上的天君。那不久呢，耶和华这些天君呢，就会向那些叛道者发怒，通过这些天君执行判决，去执行呢杀那些没有生还记号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古时呢，人呢他们会把在额上啊做一些记号呢，表明他们有某些神明在他们的额上啊，表明他们崇拜某些神。那以西结是在那个日子，对吗？那如果额上有记号的，表明他们是崇拜耶和华的人，他们获得上帝所赐的记号，所以呢，得以在上帝的判决来到的时候，得以保全他们的生命。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得上帝给我们的记号呢？所以我们可以做个比较，是吗？跟古代以色列人，为什么耶和华就是撇弃那些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崇拜偶像，他们没有对耶和华做专一的崇拜。这也就意味到说，我们要得到记号，就必须对耶和华做专一的崇拜。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一个要求专一崇拜的一位上帝。那么专一的意思呢，就是将上帝以外的一切事物并诸心外，不让这些事物呢占据上帝在我们心里的重要的位置，影响我们对耶和华的崇拜。所以明白吗？也就是我们把耶和华放在我们内心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不要让其他的东西取代了耶和华的地位。有一些人他们追求财富，所以就用很多的时间去工作去赚钱，而耶和华上帝呢抛诸脑后，这样就不是一个专一侍奉上帝的人会做的。那同样，这只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把一些我们的嗜好、我们的喜好呢，都放在我们心里最重要的一个地位的话，那我们就会分心，以致我们不能专心的去侍奉耶和华。所以这是一项很好的提醒，对吗？如果我们要获得上帝给我们的记号，就必须要对他做专一的效忠。这是第一点，也是保全生命不可或缺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点呢，我们在引言中呢，有读到彼得后书3:10-11，是吗？这节经文谈到上帝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人要怎样保全生命呢？所以当这个经文有强调啊，在彼得后书3:11说，你们该有什么圣洁的品行，还有敬虔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培养这些特质。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来到地上表现出这些敬虔的行为和美好的特质。首先，他对上帝很有信心，无论在逆境或顺境，他都忠于耶和华。这些特质也是我们应该要培养的，仿效耶稣的榜样，培养这些经得起考验的这些特质。此外呢，耶稣也强调他的门徒要表现什么特质？爱心，对吗？如果基督徒表现爱心，别人就会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传道的聚会里呢，就有强调要怎样表现出这些基督徒的特质，是一个标志来的。表现爱心是一个标志，可以怎样做呢？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传道聚会有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动怒。所以我们看了一些影片，显示出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不轻易动怒。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我们，我们即使没有错，我们也敏于道歉，去捍卫基督徒的团结。即使是对方没有不经意的得罪我们，我们也不会生气，而且甘心宽恕。所以这是爱心的表现，也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所以仿佛我们额上有什么呢？除了有逃生的记号 还有爱心的记号是吗？所以例如在这个瑞典呢，有一个名叫伊娃的年轻女子，她是个耶和华见证人呢，当她访游这个希腊期间呢，患了脑膜炎，就被迅速的送进医院。她去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不省人事，所以她在当地也不认识任何人，怎么办？当她在瑞典的父亲接获这个电话通知之后呢，原来她的女儿在希腊经历这样的事情，他就联络希腊的长老。那希腊的长老呢，就很快的跟医院取得联络。所以希腊的弟兄姐妹呢，虽然跟这个有病的姐妹素未谋面，但是呢，却主动的去给他们帮助，去帮助他们。虽然在一个别人的国家面对这样的事情，但是却得到了当地的耶和华见证人尽力的帮助。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仇视的世界里面，特别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显出爱心是不是见证人的标志呢？的确是的，是吗？因此我们也应该留意，在我们会众中有谁是需要我们表现爱心去帮助的呢？我们可以关心一下我们会众最近有谁需要帮助。大家有见过陈弟兄吗？陈炳云弟兄，那最近他要去动手术，换这个关节软骨的手术，是蛮大的一件手术。那么下个星期他就会进去医院排期，以便动手术。所以我们知道了之后怎样？我们可以打电话去慰问一下吗？还是我们可以去医院探望他一下？所以这是表现爱心的表现是吗？并不只是在经验中我们看到哦，其他的国家见证人都表现这样的爱心，而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标志，也是得救的一个记号。在别人眼中，我们是表现爱心的一群人。那例如还有一位罗马天主教修女呢，她在这个意大利一本教会的杂志中写道啊，倘若有一天早上我们一觉醒来，人人都决定不再拿起武器，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就好了，这个世界就截然不同。所以在别的教会人的眼中，见证人也是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仿佛他们的额上有爱好和平的记号，对吗？所以有各种的品质我们可以培养的，可以仿效耶稣的榜样去培养这种特质。还有呢，无论我们是加深对上帝的认识呢，亦或是培养各种属灵的品质，我们都要确切的认识圣经的真理，这样呢我们才有上帝的看法。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知识呢，我们的态度呢就像世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经的知识呢，我们就有上帝的看法了。比如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九章四节呢，就会读到这段话，看一下以西结书九章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他说，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看见谁因城中一切可憎的事而哀惜叹息悲哀的，就在他的额上画个记号。所以这个经文有强调啊，我们有没有像耶和华一样看到这些可憎的事而哀惜悲叹呢？如果有的话，表示我们也有份，就是跟像耶和华一样啊，能够参与这个画记号的工作。这个也是一个逃生记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救生的工作。所以以西结提到这件事情呢，上帝派人出去呢，看见谁因目前一切可憎的事而哀惜悲哀的，就在谁的额上画个记号。所以有些人呢，今天在世上他们这个道德腐败的情况下而叹息，有些人呢他们渴望满足自己的属灵需要，所以呢耶和华见证人呢就在这些人当中把他们找出来，努力的帮助他们认识上帝，那并且呢崇拜独一的真神。因此我们自己若有了记号，就要热心的参与画记号的工作。我们要保存记号，就必须以受膏基督徒呢携手并肩 热心的传道。所以有几方面呢、啊？一方面就是专一爱戴上帝，第二方面就是培养各种美好的特质，第三方面就是确切的认识圣经的真理，第四方面就是热心的参与画记号的工作。所以我们渴望获得记号，就标明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在表明记号方面，我们也要不断的做出进步，不断的努力这么做，我们才能保全我们逃生的记号。那耶和华向我们保证呢，只要我们获得他赐给人生存的记号，任何人都有可能得救。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呢呼吁大家继续跟见证人来往，跟他们一起研读圣经，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记号，在上帝毁灭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保全性命，在未来的新世界里面也会享有永生的希望。